托起故乡神奇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是你手中的风筝，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给你好的消息，生我养我的情思，绵绵的 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文科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云南民歌《弥渡山歌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常留柱演唱的《格桑拉》，殷秀梅演唱的《祝酒歌》，苏小明带出的《等到月儿圆》。 杯酒飘香。

乡的小桥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衣帽，爱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。啊，

是你的笑脸。天涯望月望到的是你的双眼，你那一双弯弯的眉毛，似是也弯在月亮里边，你那一双弯弯的眉毛，似是也弯在月亮里陪伴在我的身边，只能把那月亮也忘作恋人，夜夜陪伴在我的身边。

就此暂别，约好